大家要注意，既然是阳光呢，我们就应该是微笑着唱。所以这首歌啊，该笑的时候要笑，该哭的时候呢不一定要哭啊。因为我们这首歌，你比如说一会儿教的时候会发现，哎，这个阳光的色彩开始变得暗淡了，一会儿就要调整表情啊。现在大家跟我一起啊，对，把这个笑容啊，哎，先抬起来，准备开始啊。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哎，先把笑容抬起来，未唱歌之前先调整状态。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对，就这种状态、啊、 哎，又比较的舒缓。 对， 对， 但是呢又比较的温暖。 这时候就这种句子啊，唱的时候就把自己内心的阳光拿出来。 嗯，大家想一想自己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人和事情是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 嗯、 啊、最温暖的， 想想他就觉得暖和。 是，你看很多，我看到很多的年轻父母看到自己那个襁褓中的婴儿的时候， 嗯， 哇，就感觉自己的人生整个被自己的孩子照亮了。 确实是这样、啊、 David 老师也是爸爸， 哎呀， 对不对？ 是、啊、对， 你看到家的那个小孩的时候，看到人家的小、嗯、小朋友的时候，哇，整个我生命的整个重新生了一遍。 OK, I was born again. 是不是这种感觉？ Several times a day. 看着自己孩子的脸，是不是？嗯、 是、啊。 看着你们家小猫小狗的脸。 嗯、对，我一般情况下，我会看到孩子获得一种能量。对。 就是阳光啊，这是你的能量啊。 对。然后，他叫可可。我还有一只猫叫 Lucky, 看到他我也特有能量， 是不是？ 他给好多孩子和这个我和同事们带来能量。 好、嗯、所以我们呀，在有了这样的情感以后再来唱这句话。 嗯，我们一起把阳光拿出来， 来，预备起。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哇， 全身都暖起来了、 嗯、暖起来了， 大家要跟着唱啊、哦。有同学说，我想起了英语 PK 台，哎呀，非常感谢啊，再次给您拜年了。 拜年了、啊、一起唱起来吧。 一起唱起来哈、啊 嗯、 行，希望我们来年也继续做大家的小太阳啊。 嗯，好的。 第二句话说，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嗯， 你看他这个歌词写的挺像儿歌的、 嗯、 非常简单的用词，你让我开心，你让我快乐，当天空呢A gray 是灰色的，乌云密布的时候，当天空乌云密布时，是你让我快乐起来。 是啊，其实呢就是 I can see the light in the darkness, 就这个意思啊，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啊。我们看关键词 happy, 然后还有 skies 啊 gray,三个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一会儿在唱的时候会被凸显出来啊。我们呢直接说一下停顿，然后接下来我们代唱一遍，大家感受关键词和停顿的点。 You make me happy, 停顿， when skies are gray, 啊，这个样子。整句话呢在语调上没有什么难度，就是在 happy 和 gray 两个地方注意有小幅的音调的抬升啊。我们感受一下啊，我们可以把一二句连起来。为什么要连起来？因为一二句连起来的时候，我们希望在 gray 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虽然是我们前句阳光，但到这儿还要保持阳光，只不过阳光中让人感觉到有一丝什么呀，哎，有一丝乌云的存在、 嗯、 一点点就够了、哎、 但是它还是在赞美阳光的。 没错， 就是阳光有很大的能量，即便天空是乌云密布的时候，你也能够让我快乐。 是这样的，对，所以它是一个丰富的情感啊。我们一起来一遍、 嗯、 啊。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所以呢，当我们唱到这儿的时候呢，哎，哎 ，happy 和 gray 它俩都是向上抬，但还是不太一样啊、 嗯， 不太一样。 它这个调调啊，有时候呢不太好把握， 嗯， 因为不同人的翻唱呢，它加了自己的音在里边。 是的， 您看这一句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本来应该是这样， 嗯，是。 但是您看 ，David 老师就会唱成， 对。 我唱的就稍微阳高高一点，因为什么？因为我这还是比较阳光嘛。 哎，好的，您可以有自己的变调，您是怎么唱的？ 啊、对，如果我唱的话，我是这个样子。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对。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When skies are gray. 也跟我下句有关系。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那这句话是按照哪个标准唱呢？ 其实啊，我们听到了这个各种版本啊， 嗯， 我们听到各种版本的时候呢，我们并不能说，因为大家有些是经过什么呀？经过严格设计的，它在整个的韵律上做了重新调整。大多数呢，可能在人家的理解之下呢，用了自己的腔调重新诠释了一遍。如果没有经过，就是专业的那种整个的这个音调的调整的话呢，那其他人其实都融了个性在里面。 哦， 只能说是个性造成的区别 啊。那我们再听一下这位 Elizabeth 她是怎么来唱的。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对，她是这么唱的。 嗯、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嗯，是的。OK， 我们看第二句话的特点呢，仍然是温暖的。那么我们如果看到第二句的温暖呢，那我们再重新再看第一句，你会发现，你一定要在第一句呢，在有温暖基础之上，再给它打个标签。这个标签就是什么呀？轻松。 哦， 要轻松。 要轻松。 对，就是其实呢，一张嘴的第一句就把这个整个这首歌的基调定好了。 嗯， 这个基调的话，你想着快乐。哎，轻松，还是说压抑啊？其实一开始都有，还是说气势磅礴？那就一开始就都有。 其实咱同学们可以自己来定，我觉得。您看这位歌者吧，唱的他就挺轻松的。 嗯，我们说唱歌啊和读书一样，要学就学经典。为什么呢？这个歌和这个书读完了以后，听完了以后啊，应该让人感觉充满了能量，做一个什么呀？哎，就充电的行为。哎，歌唱完以后。倍儿精神，出去了啊！然后呢，该干嘛干什么，对吧？过年了， 哎、 这歌听完了以后啊，本来心情就压抑，旁边那个失恋的还天天听这个失恋的歌，结果越听你没失恋，你都觉得快失恋了啊！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他对情绪是有影响的。 有的歌曲啊，它是把人从不好的状态当中呢拉出来， 嗯， 有的歌曲是把人从不好的状态当中再拉进去， 那很容易。 再让你沉浸进去以后，你就觉得这个歌已经把你控制了。 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唱歌的时候的话呢，嗯，我们会发现，歌曲是一种能量，我们要把它积极正面的东西想办法调动出来。 对， 当然我们说啊，就是说不。影视剧除外啊，咱们生活当中就需要的是正面的能量。 嗯，那些让你的内心能够充满着温暖的东西啊，突然觉得心里暖暖的。好，我们看第三句，他就唱到说 ：“You will never know, dear， 你呀、啊、却从不知道，你也从不明了 ，how much I love you， 我是多么的爱你啊！”这歌确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唱给他心爱的人，但是他心爱的人好像不知道。 对呀、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 其实也没关系、啊， 体现出了爱情，谈恋爱 暗恋 的那种未知和不可控的因素体现出来了，这就是这样子。 就是暗恋是最幸福的， 嗯、 自己默默喜欢着， 还有一点点的痛苦 啊、哦，自己默默喜欢着，但是对方又不知道。 嗯